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百毒不侵抗菌战斗伊特药， 劲菠萝菊。 哇，好耐冇见啦，好耐冇见，同大家好耐冇见面咁咩？点解啊？点解啊？点解好似好耐冇见咁咩？因为唔够时间啊，好赶好赶啊！今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只系偷到电视台嘅十分钟时间嚟做嘅啫，好赶好赶啊！好耐都冇同大家见面啦，话唔讲咁多啦，即刻用一个特别啲嘅形式去介绍一下我自己先。嗨，我系阿 Miko 啊，再用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方法咧，去介绍下我嘅拍档出场先。Hello，Amigo 你好，你呢个特别啲嘅方法咧，其实有几特别咧，我真系睇完出有几特别啦，可以问，系啊 ，Alan。我呢个方法有啲咩咁特别呢？我一路嗌你哋个名嘅时候，其实双手系一路举起噶，仲唔叫特别啊？你真系识讲笑啊 ，Amigo！ 好啦，唔同你讲咁多啦 ，Amigo。因为咧，我见到五湖四海嗰边咧，已经坐住咗我哋嚟自北京嘅民谣歌手蔡兴麟啦、啊，即刻将时间交俾五湖四海嘅蔡兴麟。 滴答滴答，为何不动了？原来手表佢未上链，朋友送我一只表，为何他又不动了？原来手表佢未上链。 系啦，唱完啦，唱完啦，唔该晒。我知道咧，呢一首蔡兴麟咁精彩嘅作品咧，将会咧收录响一张叫做《艾粒电视台》嘅 CDVD 入面嘅，系啊。即刻，不如咧，我哋同蔡兴麟倾两句偈先啦，好唔好啊？过嚟啊，阿伦，阿伦，过嚟倾两句先。蔡兴麟啊，我知道咧，呢一首俾你唱到街知巷闻嘅作品咧，其实一直咧都有唔少嘅大财团咧，希望你将版权咧交俾佢哋用嚟出版嘅，但系你都坚持唔俾佢哋留翻自己出碟用喎，系嘛？ 其实咧，我呢首歌 咧，好啦，时间唔够啦，唔好意思啦，因为咧，我见到 Live 大不同嗰边嘅小调歌手史泽雅咧，已经准备好噶啦喎，系啊，即刻交俾史泽雅唱出《喝彩星喝彩星》呢一首小调嘅作品，唔该，史泽雅嗰边。 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喝彩星， 喝彩星。 多谢。 好啦，唱完啦，唱完啦，唔该晒史泽雅帮我哋唱出呢一首06年咧最感动人心嘅情歌吓。史泽雅唔该，倾两句偈先。 点啊，尔文？ 呢首歌咧叫做《喝彩星，喝彩星》啦，其实咧系讲男女之间嘅感情噶。点解会有咁好嘅作品嘅咧？我想问下你，因为我知道填词咧都其实系史泽雅你噶、哦。 其实咧， 唔好意思啊，唔够时间啦，因为我哋要赶住同大家咧数一数今个礼拜嘅劲菠萝榜噶啦噃，第十位。上榜16个礼拜，林一峰洞箫公子。第八位张含韵含苞待放。第八位上榜25个礼拜吴彦祖我个嘴好细。第四位阮兆祥上榜26个礼拜我个口好大。第一位上榜65个礼拜阮文安夸张啲咁多。即刻有请今个礼拜嘅冠军得主阮文安同我哋唱出冠军作品夸张啲咁多。唱完啦，唔该晒，阮文安过嚟过嚟，第一次得到 number one 嘅阮文安，讲下自己嘅感受先。 点 啊？唔交时间啦，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都要介绍一下，下个礼拜出现喺我哋劲菠萝波、劲菠萝曲嘅嘉宾先啦，好唔好啊？下个礼拜会有嚟自西安嘅兵马俑。总会有去到日本开演唱会，而家致力开拓日本市场嘅麦当劳叔叔，仲有就系阮文安会同我哋劲歌热舞嘅，当然犀利妹文嘉龙同埋梁富丽三位特别嘉宾咧都唔会少得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劲菠萝曲再见你啦，拜拜。 转头翻嚟会有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千祈唔好行开啊！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 留一阵，我哋排完戏之后会去卡拉 OK 啦，系嘛？ 我唔去啦，你哋去啦。 做咩啊？听日又唔使排戏玩下啦，做咩啫？ 唔啦唔啦， 有乜搞啫你？ 唔好理我，我翻屋企执嘢啊要。 黐线，执咩就搬啊？ 你哋玩得开心啲啦，得啦，唔使理我啊。 唔好理噶，我哋去玩啊，黐线嘅。 你哋慢慢玩啦， 佢哋好快嚟噶啦。 陈尖 做咩啫？ 你知唔知咧？阿卢呢排做咩？ 做咩啫佢？ 佢将个 lock 架嗰啲 CD 俾晒人啊，又将嗰啲 A 俾晒人啊，佢冇嘢啊哇！ 吓，我唔知道、啊，佢排戏嗰阵好好地嘅、啊， 系咩？ 唔系、啊、喂，寻晚佢无啦啦用$100咧，请嗰啲小演员饮嘢啊，你知唔知啊？ 知啊，佢好日都唔请人饮嘢啊嘛，唔系有咩事啊？你睇实佢好、啊。 点睇啫？咁大个人唔使担心啦，系嘛？ 你自己谂下啦。 唉， 阿英姐啊， 英姐，啲钱俾你噶，你唔好话俾人听我吓。 Hello， 做咩啊？ 哇，你黐咗线咩？仲无端俾钱人啊？你唔俾啲我 啊？俾你啦。 吓、啊？喂，哇，成沓钱喂，呢度十几皮喎、啊，边度有咁多钱啊你？ 咩边度有咁多钱啫？喂，大佬，我出嚟做嘢咁耐，储下有噶啦。哎，俾埋只捞你啦。 喂， 你唔好带只 AI 倾啦，我俾呢只你啦。哎呀，嗱、 啊，你做咩啊？你系咪排戏排都 short 咗啊？你冇嘢啊嘛？你冇理由噶。个剧都排得七七八八啦，啲飞都卖晒咁滞。Don't touch 个访问又出得咁好，你张相仲要影得 OK 嘅，做咩啫？你系咪有啲？你系咪有啲问题啊？你讲俾我知。 我冇啊，你唔好理我啦。 哇！ 做咩啊？ 你除咗我顶帽？ 喂，黐线嘅长顶帽！ 你做咩剃晒啲眉毛啊？哇！你光埋头啊？你做咩事、啊？ 喂，我唔讲咁多，我赶时间啊！ 喂，你企喺度，喂，你去边啊？喂，做咩事、啊？ 你唔会信噶？ 你有咩事你讲出嚟啦，我諗我可以帮到你㗎、啊、我亦都唔会同你讲 我 哋做乜嘢啫。 人帮我有解决方法，我唔使啊。 唐健康啊，你好讲啊，做咩啫？ 一阵间外星人会接我走啊。 唔该你咪黐线啦。你仲信有外星人啊？ 你知唔知有好多外星人啊，都接咗好多地球人走啊？你系咪好耐冇见过云海啊？系咪好耐冇见云海？点解？因为佢俾外星人接走咗啦。你系咪好耐冇见过王杰啊？佢俾外星人接走咗啦。你知唔知点解犀利妹冇再喺903度做啊？点解啊？佢俾外星人捉咗啦！ 你真黐线，边有外星人啊？你企喺度。 你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香港地震啊？香港点会地震啊？系因为外星人喺海底个基地嗰道门打开咗，先搞到个震晒咋。 阿卢，我识你咁耐，你净系求你唔好电发之外，我都冇乜嘢特别要求佢啦。你今次当我求你啦，好唔好？你唔好发癫啦，大佬。 呢、這个世界真系有外星人噶， 就算有外星人，你又点知佢会接走你呢？ 咁佢哋 SMS 我啊嘛，嗱，你睇下啦，嗱 咩啊？呢啲乱码嚟嘅啫， 咪梗系乱码，唔通佢用中文话我接走你咩？呢啲咪就是外星话咯，吓、嗯，佢哋嚟啦， 哇哇，好光啊，乜真系有 UFO 噶？喂， 阿晶，我走啦。你好好保重啦！ 喂， 你信我啊！十年之后，你一定会成为台长噶。我走啦！ 喂 ，Hello， 拜拜 ，Hello，Hello。 星再度过，即使我得到眷顾不多，能为你努力更多。然而盲目乞讨可会有帮助？即使颠沛奔波，总是未停过。下半生我为了什么？天终于会尽情闪过，你等着我。 喂，阿尖，阿卢呢？我要找他录嘢。 他被外星人接走了。 你不是跟他癫呢？成日都跟他癫埋一份。啊，阿卢你回来啊。 啊，阿卢你。 我回来啦。 喂，你不是上了去 UFO 的咩？唔通我眼花，但冇理由过即明明见到接走咗你。 你冇眼花，我亦都真係有上 UFO。不过係我自己要求要落返嚟啫。 点解呀？ 因为啲外星人问我系咪 Warner 囉。我几嬲，我咪发脾气要走咯，嬲到我啊！ 定系啲外星人咧，其实系真系想接走 Wano 而唔系你啊？ 点都好啦，而且我喺只 UFO 嗰度，你知唔知我见到边个啊？ 吓， 我见到西利妹啊！我见到佢，佢即刻想走埋嚟话佢出书咯， 叫你 fit 佢啲嘢咯，想有冇 fit 佢啲嘢 ？Option 咁我咪闪咯，即刻。 好，唉，你翻嚟咪好咯。 喂， 咩啊？ 我想攞翻嗰啲嘢。 你讲咩啊？ 我临走咪俾咗沓钱你，同埋俾咗只捞你，你可唔可以俾翻我？ 咩啊？冇啊。 唔系、啊，明明俾咗你嘅、啊。 会唔会系外星人攞咗你啊？因为我唔觉眼、啊。 死啦！唔通留意只 UFO 嗰度？ 我见到打俾你啦，一系系啊。 好啦好啦，唔该晒， 唔使，拜拜。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拜拜。 开电视，睇电视，几百次，开电视，睇电视。美国搞嘢，送阿莲佢去坐起班车，你有冇留嘢？眼角有滴嘢，一对望你双眼就有啲嘢发射。这一夜你送我碌车，好感动我也有碌借。你够晒狂野，我会冇事嘅，全场现在嗌我一夜。原来再搭跌不跌一。我要多谢家姐，原来我喊到冇晒面子。Casino Againe 已经到最尾，要讲拜拜。你嘅掌声多谢晒，就快要赶去庆功，下次先嗌。嘿嘿，你走得好快，已经到了最尾。原来再特别特别日子，我要我。